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打开音乐之门，跟您说说清宫戏里的琵琶曲。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中央民族乐团琵琶首席董晓林女士，欢迎董老师。 大家好，我是董晓林。 还有我们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张欣，欢迎张欣。 大家晚上好。 其实很多喜欢追剧的朋友最近都没闲着啊，看完《延禧攻略》，看《如懿传》。坐在我身边的张欣呢，觉得《如懿传》特别好，他的一个理由就是他是学音乐教育的，学到硕士，他觉得这个电视剧里的音乐琵琶曲特别的正宗啊，就打动他了，很专业。一会儿让他说说这个戏里的曲子哪首打动他了。那节目的上半时段有一道互动问题留给大家，琵琶大家都看过，有些朋友可能还会弹。那么我们的问题是，琵琶有几根弦呢？有三个选项， A 四根， B 五根， C 六根。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琵琶有几根弦儿？四根、五根还是六根？其实我们这电乐呀也算是琵琶啊，但是中央民族乐团琵琶首席董晓林女士说，这个算是什么琵琶？ 这个琵琶应该听上去比较生硬，应该是用MIDI 做出来的，它自己的音色做出来的，假的琵琶，不是真人弹的。 比较生硬。 对对对，如果是真的琵琶录出来的音，会比这个音色要 柔和很多， 透，对，而且要活很多。 好，今天我们其实准备了很多段琵琶的古曲，一会儿让大家听一下，您就知道什么叫生硬，什么叫剔透柔软了啊。那咱先说说《如懿传》中的琵琶曲，这个出现在第五集当中。我们先听一段啊，这个电视剧中这一段就吸引了我们的选题策划人，这一段是夕阳箫鼓，对吧？ 对。 看到这儿的时候，张欣当时什么感觉？ 我就是心里一惊，因为其实看过很多的这种古装剧啊、宫斗剧啊，每次他们里面出音乐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是觉得太可笑了。有时候那个弹的古筝，弹的古琴，放的是古筝， 对对对， 就觉得特外行，是吧？ 对对 对。然后这一次呢，竟然是真的这个用的名曲，而且因为他一出现，第一次出现琵琶的时候，他是一群人在演奏琵琶。我注意到就是这些人的动作还是有人给指导过的，和音乐相差的不是太远，所以我觉得这个剧真是拍得很认真。 这个细节打动张欣了。我们原音重现一下啊，听听这里头的琵琶曲，这是夕阳箫鼓的部分。 姐姐，听闻皇上最近总在养心殿招南府的琵琶伎奏曲呢。 是吗？若论一首好琵琶，宫里谁比得过贵妃呢？皇上怎么不招贵妃啊？ 停，有个音错了，是谁啊？ 是奴婢。 曲艺不够娴熟啊。 奴婢因为担心记忆不纯，所以分心弹错，只是若非精通琵琶之人也未必能听出。皇上训斥，奴婢心悦诚服，甘愿领受。 你是赞许朕的耳力过人？ 曲有误，周郎顾。 你把朕比喻成精通音律的周瑜了？ 皇上有周郎风范，心胸更胜周郎许多，定会宽恕奴婢误弹琵琶之罪。 这是刚才我们把电视剧中的一段原音重现了啊，这个没答应，但当时还是不是没答应啊，就开始聊这个乾隆是吧，这个撒娇卖萌各种崇拜，然后乾隆最后还真的就是中了他的圈套。那这一段听起来啊，刚才二位一直在探讨，刚才董老师在问张欣什么，这一段您听的时候发现了什么？ 是这样的，刚才他电视剧这个版本呢，我们现在管这个曲子叫《春江花月夜》，也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首琵琶很著名的曲子。当然，张欣说的这个《夕阳箫鼓》也没有错，他的前身以及他之前的名字就是叫《夕阳箫鼓》。那么这个曲子有很长的历史，它是慢慢演变过来的，最早叫《夕阳箫鼓》，后来又叫《浔阳琵琶》，后来又慢慢变成了《浔阳月夜》。我们知道琵琶是一个中国非常古老的传统的乐器，那么在琵琶的传承过程中，它是最早是口传心授的，那么就产生了很多每一个老师教出的不同的版本，那么在口传心授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每一个老师自己对乐曲的理解，那么他没有乐谱，他会让自己的很多想法浸透在这个乐谱中，所以在不断发展传承的过程中，这个曲子是有变化的，也就是说它不会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西方古典音乐一样，谱子就是这么定的，演奏法就要这样弹，那么我这个颤音一定是五个六个几个，是这样很理性的。那么中国传统音乐就是有这样一个特征，它很随心，那么有一个所谓我们现在叫二度创作，也就是说演奏者赋予这个曲子的一种自己的理解，那么它就产生了很多版本，产生了版本之后，它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美的需求的不同，它的名字，它的音乐的风格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那么刚才听到的这首乐曲的旋律呢，跟它的前身《夕阳箫鼓》所谓的《浔阳琵琶》，又叫《浔阳曲》《浔阳月夜》，其实旋律都差不多，但是在段落的连接等等很多方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一首啊，就是古曲《夕阳箫鼓》，对吧，张欣？ 是的。 我把这个推子推上去，大家听一听哈。 好。 这是古曲《夕阳箫鼓》。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古曲西洋箫鼓啊，琵琶曲，那么这样的音色和我们刚才您说的这个电子的那种琵琶的声音是有差别的，这样的音色啊，董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 啊。琵琶呢，首先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最简单的普及。琵琶在中国的乐器里，它属于弹拨乐器。我们都知道琵琶行里有一句特别著名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就是形容的琵琶的一个技法，就是这种轮指，像刚才里边成串的哒哒哒哒哒这种音色其实就是形容这个技法。那么它的声音很圆润剔透，那么这个刚才放的这一段还属于比较老的录音，我们现在录音技术提高了，琴的弦的质量也变成钢丝弦了，它的声音会更明亮更水更好听。所以呢，琵琶的音色不仅仅有这样的声音，我们还有一句诗叫糟糟不对， 嘈嘈切切错杂弹， 对，嘈嘈切切错杂弹，所以说明它可以非常的密集弹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是铁骑突出刀枪入，对吧？对，那句说明四弦一声如裂帛，这句诗形容的是琵琶另外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技法。我们都知道琵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曲子叫十面埋伏，它属于琵琶的舞曲。那么舞曲像刚才春江花月夜我们说的这些属于文曲，文曲顾名思义啊，我们能感受到它是非常舒缓的，优美的，安静的。那么舞曲就是大场面的、激烈的、描写战争的。那么四弦一声如裂帛就是琵琶一个非常著名的扫弦。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会突然发情景比较紧急的时候会有嘚啷一声琵琶的那种扫弦出来，这就是琵琶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技法。所以呢，琵琶在民族器乐中它有一个民族器乐之王的称号，也就是说它的表现力张力非常大，能文能武，能非常柔弱，也能非常阳刚，是这样的， 非常铿锵， 对， 表现不同的场面， 没错没错， 可以是春江花月夜这种静谧的啊， 对， 一轮明月高挂天空的场面， 是的， 也可以是这个激烈的战争的场面， 对， 小林，刚才说到这个录音版本比较老，我还想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审美啊，开始回归就是稍微远一点的那个时代了，我觉得，因为觉得近些年听了太多这个琵琶特别明亮的音色，我就觉得这种稍微柔和一点的感觉更贴近内心。 这种音色人很安静，尤其是老录音，好像就像我们退了火的茶，好茶就是没有火气了，那种非常沁人心脾的那种状态。对，琵琶是可以表现一种，比如说之后我们还会听到《如懿传》里的很多几段片段，所谓的这些文曲还有一种不仅仅是描写优美的景色，它还描写深宫里的在封建社会的那种宫女妇女的那种 心境， 对，心境，就像张欣刚才说的，我更喜欢这种，他很走心，他是像在给自己唱歌一样的，弹给自己听的，那种幽怨，那种寂寞，他有很大一部分的题材是描写这样的女人心的一种曲调。 那我们下面再听一下那个《春江花月夜》的合奏版本吧。 合奏版本啊，所谓的这个合奏版本，它增加了什么？ 合奏版本就是《春江花月夜》最早叫的这个名字，是因为有了根据刚才我们听的西洋箫鼓，在最初成立了大同乐会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早有了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有琵琶、二胡、拉弦乐、笛子、中阮、大阮、低音、古筝等等等等，组成一个乐队，然后现在改编成了一首乐队的合奏曲，叫《春江花月夜》。 对，这个刚才小林说的这个大同乐会，它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成立的，也就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我准备的这首马上大家要听到的这个，是由1957年由彭修文一个著名的音乐家他来改编的。它比那个20年代的那个更加宏大，我觉得这个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历史也是有关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热情高涨，那个时候出来很多音乐都是非常的 积极的蓬勃的， 对对，他就要表达一些更宏大的那种东西， 对对对， 嗯， 对，在那个时候好像有一部分音乐家去国外学习，然后学习了很多西方的作曲技术，所以跟中国的民族音乐结合， 嗯， 就产生了这种乐队的形式，所以就出现了一些新的作品。 嗯，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合奏版的《春江花月夜》。 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要打开音乐文化之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琵琶首席董晓琳女士。那今天呢，董老师也是带着自己的作品来的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1957年那么改编的这样一个合奏版的琵琶这个《春江花月夜》，那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董晓琳女士自己演奏的，这个算是 这个是一个琵琶古筝二重奏的、 哦、 也是现在最常演的一个版本。 嗯， 它没有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那么热闹。 嗯， 也就是张欣他说这首乐曲非常适合现代人的审美， 嗯， 就是也很好听，但是又不是非常单薄一个人的，有古筝的低音的衬托。是古筝大师邱大成先生改编的。 嗯，我们来听听啊，不同的时代赋予了音乐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来听听这一版。

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音乐之门，跟您说说古装剧里的琵琶曲，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中央民族乐团琵琶首席董晓林女士，欢迎董老师。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张欣，欢迎张欣。 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题啊，说琵琶有几根弦，正确答案是4根。可是我们有一个听众也说了，说那个我去过日本啊，看过博物馆里的琵琶，人那琵琶是5根，那到底是4根还是5根，我们让董老师给解释一下。 日本奈良正仓院的那个把琵琶是我们唐代的5弦琵琶。在唐代的时候，琵琶的我们说下面就是琵琶系的那个地方的琴脖子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一块一块东西叫象，是摁音用的，我们的音高底下叫品。那个时候的琵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品和象，所以它演奏的音非常简单，只是一个骨干音而已。所以那个时候的5弦琵琶是用拨子演奏的，所谓拨子就是一个非常很大用木做的，木头做的，然后一下一下这样弹。那个时候的琵琶演奏不会像现在弹得这么快， 嗯， 所以它的技法没有这么繁多。我们现在的从刘天华那个时代，他把琵琶改革成了6项24品，有半音，就是说这个问题可能比较专业了。就是最早我们总是听到中国曲调是5声音阶 Do Re Mi So La， 那么改革成6项24品的琴的时候呢，现在就可以弹半音了，就像我们西方钢琴上所有的音，我们琵琶基本上都可以弹到， 嗯， 是12平均律的音了，所以它的曲子到现在目前创新包括表现力都很加强了很多。那么现在的琵琶是4根弦。 嗯，现在的琵琶是4根弦，所以正确答案还是4根弦。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其实大家一起欣赏了西洋箫鼓，古曲西洋箫鼓，后来又听到了《春江花月夜》。我们说西洋箫鼓其实是《春江花月夜》的前身。那么进行这样一个创作和重新编辑的过程，是由大同乐会完成的。这是一个音乐传习创作非常重量级的机构。那么张欣给大家提出的问题是，这个机构啊，它叫大同乐会，那实际上它在中国的哪一座城市呢？有3个选项 A 北京， B 大同， C 上海。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大同乐会在中国的哪个城市？北京、大同还是上海？这道题呢相对会有一定的难度。那我们其实选中这样一个话题，也是因为最近《如懿传》在热播，张欣看了之后觉得，哎呀，音乐方面的品味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听了琵琶曲之后啊。那我们下面就再来回放一下《如懿传》中的一个片段啊，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高山流水这样一个琵琶曲，我们来听一听。 哟，贵妃娘娘来了，小心啊，台阶上有点滑。 皇上在做什么呢？ 哦，皇上歇了午觉，起来批了奏折，现下正与南府的琵琶妓在里边弹琵琶呢。 南府的琵琶妓？ Thank you. 西月，你来了。 皇上晚安。 起来吧，来，过来坐。本来啊，要与你一同听琵琶的，可是外头天寒地冻的，朕怕你受不住。 皇上龙体旺盛，臣妾都在皇上身边，便不觉得冷了。 啊，方才你在那儿听他们弹琵琶，觉得他们弹得如何呀？ 南府现在竟没有会弹琵琶的了吗？选这几个来给皇上清赏，也不怕污了皇上的耳朵。 西月啊，若是论弹琵琶，你是国手，只不过因为你不在，朕听上几曲，打发打发罢了。 哎呀，我觉得真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搞音乐的他看电视剧就关注音乐方面的事儿。那刚才大家听到的，包括我们现在放到的古曲啊，都是琵琶演奏的《高山流水》。刚才那个桥段就是，这霍建华演的乾隆啊，就是闲来无事，但是高贵妃弹的是非常好的，可是他并不想听高贵妃来弹，他找了几个南府的啊弹琵琶的小女孩给他弹，他听的还有来道趣的，然后这个高贵妃就很生气啊，就是这个心里就不是滋味，于是就说他们弹的都是什么呀？啊，后面的一个桥段就是他现场展示了一下，展示的怎么样？张欣他弹的怎么样？那高贵妃。 高贵妃那段一会儿大家还能听到， 还能听到。 我们这个现在听到这段，就是刚刚听到的，还是南府的琵琶妓弹的，他们弹的是这个河南风格的琵琶曲，叫《高山流水》，小林给我们说说这首音乐。 对，像。我们中国有很多地区嘛，不同地区有很多方言。刚才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个高山流水的很多那种推拉吟柔的那个音调的走向，其实跟河南话的腔调有点像，往下的，往垮的。所以琵琶里的所有的推拉吟柔都是有地域风格的，根据像我们中国话，它会有拐弯啊，哪个方言往上拐，往下拐， 就是河南弹出来的和上海弹出来的不大一样，是吧？ 对，现在我们背景音乐我们就可以噔噔，老有一个往下的声音， 听啊，我们听这是。有点那意思，我觉得。 对，你听这个就很像豫剧里的那种声音， 有点那个。 对，是这样的。所以，有河南的琵琶是有河南的高山流水。那么，像古筝的高山流水特别多，它有山东的，刚才张欣说还有浙江的，是吧？那是又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 对。其实之前我听过一个曲艺，这个咱们现在听到这个高山流水啊，这一首它实际上是从河南的曲艺，它叫大调曲子的那么一个曲艺形式里来的。它那个曲艺形式呢，它伴奏乐器就是有古筝、有琵琶还有三弦儿。那个他们这个曲子在它那曲艺里面叫板头曲，就是在他们演唱之前每次都要用乐器给大家演奏那么几段，所以叫板头曲。我觉得这也就很容易理解，比如说从那个曲艺演变来，有古筝的独奏是这个高山流水，然后琵琶的独奏也是高山流水。 对，因为其实中国很多民族器乐曲源于戏曲，它因为最早的艺术表现形式，那时候人都爱看戏爱唱，唱是最直接的一种音乐表达方式，后来变成了器乐演奏，那么也是首先根据这些唱腔改编过来，地方的民歌，像我们中国有茉莉花，就全国各地的茉莉花，山东茉莉花，什么那个河北茉莉花，都是 江苏的， 对，词儿都差不多，但是调调是完全不一样的。对， 就是音乐除了时代可以注入特色，地域也是，地域文化也能改变音乐的这种风格， 没错。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高山流水，是刚才董老师说的啊，河南风味的。 对， 那其实关于这个琵琶曲啊，在《如懿传》中还有很多展现，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听到的就是 高贵妃 啊，他说你们这不是呛行吗，是吧？我弹的最好，皇上不听我的，找这么几个这个初学者啊，初学乍练的在这儿跟我现眼，我来给你们弹一段吧。那弹的就是这段，我们来听听啊。 如今南府里，乐伎也用这种镶了象牙的凤颈琵琶吗？ 奴婢记忆不佳，未免误了皇上倾听，所以选了最好的琵琶稍作弥补。 莫心，若没有真本事，哪怕是用南唐大周后的烧草琵琶，也只会暴殄天物。 若是论这弹琵琶，还真是无人能及你啊。 今天臣妾手冷发涩，又用不惯别人的琵琶，所以此曲并不如往常。 皇上别见怪。 已经很好了啊。王亲， 奴才在。 朕记得吉林的将军进贡了玄狐皮，一条给了皇后，另一条就赐给贵妃吧。 这贵妃娘娘，皇上最疼您了。 这倒是巧了，方才皇后娘娘也赏了臣妾一条玄狐皮，看来好东西注定要落在臣妾一人。 这个高贵妃没白谈啊，在很多南府的乐伎面前也有面子，拔了份啊。乾隆其实看着他说：“你好好嘚瑟。”就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我要问问专业人士了，咱们中央民族乐团的琵琶首席董老师，您觉得这高贵妃这段弹怎么样？ 啊，他现在高贵妃演奏的这段叫《阳春白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琵琶曲。啊，他只弹了第一段的前半段，阳春白雪怎么说呢？刚才大家都听到了，这个曲子比较欢快，它不算是文曲，但是我们听的这个阳春白雪名字，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 很雅的 曲子。它是后来人把它称为文武曲，因为它到后面它会有一些激烈的扫弦段落。那么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跟主持人一起聊过天，说明月的这些乐曲的段落中是不是也有起承转合，那这个阳春白雪就是非常典型的那个起承转合。像刚才弹的第一段是它的主题，它所有的段落都是根据这个主题来发展的，那么到最后有一段跟第一段非常相像，然后加了一个尾声的激烈的收尾，非常有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 最后要合一下， 对对，要合一下，首尾呼应。 那高贵妃弹得如何？ 弹得不错，音色不错，看这个琴也不错。 就整个制作还是很精良的，有专业人士进行指导。 对，还是专业人士去为这个音乐来配的音，配的乐。 是啊，然后这个皇上果断就赏了。这是我们说到这个《如懿传》里头有这么一段啊。刚才高贵妃说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说他们弹得这么不好，给他们什么什么的烧草琵琶，他们也弹得不会好到哪儿去。这烧草琵琶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皇帝，也是个诗人，叫李煜。他说的这个大周后其实就是李煜的妻子，他很擅长弹琵琶。然后就是等于是李煜赏给大周后的一个琵琶，是烧草琵琶。他这个烧草的来源呢，是在从古琴那儿来的。其实古琴里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琴叫交尾，就等于这个木头是从即将要烧掉的那个里面那个柴火堆里抢救出来的。所以他用这个烧草呢，其实我觉得就来比喻这个琴它的木材材的这个质量有多好。 烧而不朽啊。其实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一道相对比较专业的题，大家答的还真的挺好的，就是说非常重量级的这个音乐传习创作机构大同乐会，它在中国的哪个城市？是在北京啊，还是在大同啊，还是在上海啊？ 你看我们的听众依依、陈模、韩志、香龙、紫云，他们大家都是上海，要我去选大同，你们再考虑考虑啊！ 我一直期待着大家在答大同， 大同这是吧？大同约会吗？那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如懿传》中关于琵琶曲的一些桥段，比如说下面要听到的是《塞上曲》啊，这是哪个段落呢？我们来听一听。 敬意了不少啊， 臣妾是有幸得皇上点拨，只是臣妾有些奇怪，贵妃娘娘琵琶技艺无双，臣妾远不能及，皇上怎么却还喜欢听臣妾弹奏？ 你的琵琶不算精绝，但是经过朕的点拨之后精进不少，朕也有良师之感。 原来皇上喜欢调教人呢。 这个梅大应特别的聪明啊，比高贵妃聪明多了。而且刚才放这段曲子的时候，其实董老师就说了，哎，这梅大应是初学者是吗？比较生涩， 对，听上去很生涩，就是推拉银柔比较直。 那确实，就说明这电视剧做的挺细的。 对对对，还可以。 他这一段真的找了一个弹的不是很精绝的人在弹， 应该是。 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乾隆也指导他，虽然你不是很精绝啊，但是在我的这个提点下你进步了，所以我有良师之感啊。这个梅答应他聪明就聪明在他能够满足男性这个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这么一个心理预期啊。 对对对。 而不是说一味的示强，他在示弱啊，所以他最后乾隆把他这个封为答应啊，但是后来的路肯定是不大好走了，这么一刺头就被人给灭掉了。那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是古曲，这个《塞上曲》，我们也请董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首曲子的背景。 《塞上曲》是描写王昭君的，她远嫁了以后非常思念自己的祖国，分了现在听的这段是第一段，应该是思春，第二段叫秋思，第三段叫滴泪。刚才我们讲到琵琶很多的古曲文曲里都是描写女性的这种思念等等等的一些内心的独白。那么塞上曲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那么琵琶曲里一说有女性代表的，基本上都离不开王昭君这个人物。 对，王昭君一个人离开自己的故土啊，远嫁漠北，然后孤独寂寞，可能也无法与人沟通。那么这样的乐曲是不是能表现一个女子远嫁之后的这种心境？我们可以听一听。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塞上曲》啊，它的女主是王昭君，一个人远嫁，她内心的那种孤苦清冷啊，就在这样的幽怨的旋律当中被表现出来了。其实今天光临我们节目的董晓林女士啊，是中央民族乐团的琵琶首席，和琵琶这种乐器打交道已经有30年了。我觉得无论是在弹奏文曲还是弹奏舞曲，无论它是幽怨的啊、优美的婉转的，还是它是铿锵的热烈的，您作为一个弹奏者，作为这种曲子的演绎者传播者啊，我不知道您在舞台上，比如说你在演奏很激烈的那种桥段的时候，作为一个演奏者是什么样的心境？应该是非常痛快。 对，应该是观众听着非常痛快。 那您自己呢？ 但是作为演奏者要非常的冷静，因为我们需要有很多操作，比如说我要这个技法完成的力度、完成的准确性、它的速度、它是否清晰、等等等等，都不是靠情绪来带的，当然情绪很重要。那么我们要保持一个非常冷静理性的状态，同时又通过这种技法非常完美的展现，带给观众一种非常震撼的享受， 情感的共鸣。 对对对，因为我们总是在说，哎呀，不会欣赏音乐，总因为不太懂的人可能会说，啊，这个曲子它从感性上来描写啊，特别好。对，但是这些所谓的感性，来实现，是要需要理性的途径， 对， 来展现， 需要技法的承托， 没错， 是吧？ 没错， 很像是在场上比赛的运动员， 没错。因为如果 或者是演员，舞姿很美， 对对对， 可是你不能跳着跳着自己这飞了，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我们在。 就是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挺打动我的，就是刚才我们一放这个音乐，那个小林就是我说这是刘德海老师，就是小林的老师演奏的，小林马上说我其实已经听出来了，就是说 知音啊、 对，因为确实每一个人弹的所谓大家听到的所谓的感觉不一样， 所以他有一个二度创作，有一个个性化的这种演绎在里头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播出的是演绎群英会， 双节连币北广购物送优惠了，今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价值688元金九银十购物套券，在2018年10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使用，最高可立减10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老师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这档节目当中，要给各位分享到就是美拉图干红葡萄酒。很多朋友会说了，一说到红酒会想到法国，而今天这一款酒来自于法国，真正的核心产区，真正的 AOP 的至高级别。法国呢是有明文的法律规定来命名你葡萄酒的级别。但是最重要就是很多朋友会说了，我选择好的红酒价格都很高，比如说随便一个波尔多的啊，随便一个比如说带点名装的啊，一级装的，你随便你去选一个400-500跑不掉。而今天这款酒水，如果你去超市专柜去买，一瓶价格398。但是我今天呢就是价格做到很低，是因为广告置换， 是 我是希望美拉图在整个北京的市场打开这个市场的氛围，所以说我们就是广告置换不会挣钱，把所有的让利都让利给消费者，而最重要就是我不去进入到商超当中把租金给他们，然后再去付人工工资，再去付这个运营的成本，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是性价比极高。很多朋友会说了，一瓶398，今天要分享给各位的是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也不是一箱，是2箱12瓶带给各位，但是价格399，周老师，这个价格你买波尔多的，你买法国的，现在太高了。但是还没有完，周老师，我再送给各位2支1.5升瓶型，这个就是你放在你的酒柜当中，一定是非常出彩的，而且这个酒水你喝起来，庄主亲酿，2016年找的年份，真正来自于法国，所以你错过，周老师，我相信。就20组的备货，错过可能北广购物的朋友们就与这个美拉图红酒就失之交臂了。 是的，所以呢甩掉了中间的很多环节，跟我们北广购物的直接合作， 没错， 而且有广告推广的这样的性质在里边，因此大的这种优惠哈和这种利益呢，实际上是给了我们的这个 消费者， 给我们的消费者哈。所以呢今天这个酒首先它是法国原瓶原装的，而且它是 AOP 级别的，也是来自于呢